各位朋友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創刊以來，眨眼又過了一年了。在過去這一年，我們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以月費支持我們癲狗日報和癲狗馬經的運作。接下來這一年，我們癲狗日報上下都會繼續努力和大家緊貼時事，而我由達主編的癲狗馬經會一如過往，除了為大家繼續提供高水準的賽日貼士外，亦會提供世界各地的賽馬資訊。大家記得登入 mad.hk， click 入去癲狗馬經，就可以睇齊曬我哋每一日為大家準備癲狗馬經嘅所有內容。最後希望大家繼續以月費支持我哋，每個月兩嚿水，多謝大家。 第二節咁都嗰個首相嗰度未講完㗎係嘛？ 未講完，我哋繼續講婚姻線咧，因為依家好多人都好注重自己嘅姻緣。 哇！呢個係三條喎， 呢個三條線並列咧。就反而咧就唔係咁差嘅喎，因為有時嚟講，我哋要睇一條主線，同埋咧睇下佢本身係深啦定係淺。咁啊，文理嚟講咧就太深一陣咧又唔係太好喎，因為如果你任何嘅首相嘅首飾嗰個文咧太深咧，其實代表個人都比較頑固啲嘅。咁啊，最好嚟講咧就啱啱好啦。嗱，呢啲獎咪好咯，啱啱好啊，又靚仔。係嘛？因為三條線嘅人嚟講咧，反而嚟講係代表咗個人咧對婚姻同埋對感情咧係比較投入啲嘅。因為我哋見到咧三條線嘅人嚟講咧，一般嚟講人緣啊、人緣都會比較好，即係社會關係線咁啊。咁啊，同埋都會令到咧有異性去傾慕你嘅喎。但係就有一樣就唔好啦，可能咧就太過多情得滯。不知怎樣去投放在哪一度，咁呢一樣嘢嚟講，咁當然有好有唔好啦。如果男性有啲嘢掌握睇到，哇正啊師傅我，因為點解咧？有三條線嚟講，代表你好多情，就好想同異性發生關係嘅，而且嚟講咧，好容易搞婚外情嘅。如果夫妻即係我哋講婚姻線嚟講，我哋成日都咁講，其中有一條文理比較長啲、比較深邃啲咧。咁可以得到咧美滿嘅婚姻。若果太多同埋太雜亂，甚至係比較薄嘅話咧，可能拍拖嘅次數會好多，結婚係比較難啲。甚至乎嚟講，好似類似呢三條線咁啊，係啊，對感情嘅投入係非常之好嘅。咁啊，人咧比較溫和啲。但係呢啲嚟講咧，就係話最難搞就係話唔知點樣去揀，千揀萬揀就揀著個爛燈盞。就容易搞好婚外情同埋去離婚嘅呢啲，係咁樣嘅嗰條線咁樣。 可能即係有啊煩，冇有煩。 即係可以咁講啦。咁年代個世代嚟講，即係你話即係發生關係根本係好容易嘅事啦，已經係咪好食生菜咁樣？咁啊，但係你哋千祈唔好睇到自己嘅文理就話師傅話係咁嘅，媽我即刻去搞呢啲嘢。 記住，人係有選擇權嘅， 即係 唔代表你話喂你有咁嘅姻緣運或者異性運，你就可以立亂嚟噶嘛？ 我哋唔係叫做性線啊，大佬，我哋叫佢做社會關係線，就係等你同人哋發展一個正常嘅社會關係，唔係叫你去係啦，唔係話俾你知，喂，我有呢條線，原來我天生就係咁嘅，媽咁我就去濫交， 啲人物關係， 千祈唔好搞咗，千祈唔好誤會呢一樣嘢，係咪？同埋呢個線嚟講咧，都係一個，其實都係因為首相都係命理嘅一種嚟噶嘛。咁其實佢都係解釋咗一個意象， 係 啊，都係解釋咗一個意象咯。即係呢個文理嚟講，就係話大多數人咧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即係會比較投入喺一個戀愛當中，但係咧就可能咧出現同時間出現有兩個、三個唔同嘅。 但是有些有錢人家他真的有這樣的能力的，那他咪三妻四妾咯， 那就肯定是啦，這個來說就 有一個在這 裡啊，大把啦， 還未過身， 大把，不是，後生的都還有一個， 後生還有一個，但是老的那個好像handle得很好， 是啊， 處理得很好， 那你是啊，你不是一房一房這樣對了， 那些就叫能人所不能， 你自己千萬不要用刀去畫回兩條出來有些是這樣的，我告訴 你，喂，那你說這個問題，就是有一個行外人問，譬如你手受了傷，那些文會不會改？ 會，我就剛剛正想講一個例子，講完名字都不怕，因為我們曾經在1996年訪問過他的，那個就是叻， 懶叻就真的很奇怪的，講真的，人是有褒貶的，不要緊，我們不是講他人先，講那次為什麼他就即時答應就做訪問在 TVB 呢，就其實我們都是用玄學角度去看，就最主要就是說有一次就發現到他的掌的中間那條事業線呢是很粗的，是不多似是天生出來的，原來他有一個故事，現在再講出來，是1996年 左手右手 他 記不記得， 我不記得，好像是左手，好像是左手，男左女右，他好像是左手，不是的。原來呢他呢就真的他以前呢就曾經好像是做過製衣的，曾經大起大落的， 破產 了 好 像是的，沒錯，就是好像在他最差的那段時間呢，我如果是叻哥看過這個節目呢，即是我們以前雜誌訪問過你呢，即是講一個故事出來，就是他不知道有一次突然間的意外，隻手跣了把刀那裡，他跣了把刀那裡就怎知道呢，那個位置就剛剛就是他現在隻手的事業線直透中指的位置，那條線就比較粗一點，跟著之後呢他好回之後呢，不知道為什麼事業就真的很好了，去得好，跟著就什麼我最叻，我最叻的節目了，一路一路咁样开始好。咁呢个呢我哋嗰陣时称佢叫人造置业先。但係就千祈唔好學啊，大佬佢嗰下嚟讲佢 唔 觉意㗎，好深啊嗰次佢。 都可以话整定啦。 整定啊，嗰条线嚟讲呢係好深㗎，去到呢直情係一睇即係疤痕咁样㗎。咁但好得意喎，佢冇连线喎嗰陣时。但就好明显呢就搭咗落条事业线嗰度长咗。 即係因为自己好快。就即是神秘 啊，冇聯針，但係冇聯針，但係咧就好明顯見到，即係嗰啲拉咁樣嘅，但係一條線咁樣去。 即係究竟係拉定係線，你都睇唔出。 啊，但好明顯係睇到係睇，即係如果你攞隻手埋啲睇到就係受過傷嘅，即係睇得到嗰條線係咁樣。咁啊都好長嘅嗰陣時，好深嘅佢都。咁啊呢個咧就係後天俾佢嘅事業嚟嘅。即係呢個都比較特別嘅。嗱，上次阿台長唔知有冇聽我講過，就係話我以前有個師傅個嘛，即係寶林個主持啦，以前啦。咁佢隻手嚟講係冇事業，冇呢一個生命線噶嘛，冇生命線，所以佢係一個高僧大德。因為點解我話稱佢唔係人，佢本身就係神嚟嘅，即係冇生命線嘅，竟然可以咁特別，因為佢圓寂咗啦。咁師傅唔好怪我，即係可能係我唯一一個人睇過佢嘅手相嘅啫，即係可以咁樣講。咁我哋又睇下跟住嗰個婚姻線，睇下好唔好咯。喂，嗱，黃師傅呢、這個尾端啊，向上彎喎、啊。 婚姻線尾端向上彎，咁啊嘅最緊要就係咩咧？喺個手指尾個方向啊，睇即係而家圖到手指尾方向向上彎嘅，咁表示係咩咧？就即係某種原因。咁呢個原因咧，咁當然就冇話針對性嘅，即係有啲嘢會發生，即係有個阻滯。係嘛？咁啊，即係叫做咩啊？因而抱獨身啊， 獨身主義 啦。即係你寧願唔嫁啦，或者唔娶啦，我真係中意單身啊嗰種啦。即係尤其是而家呢個 年代， 好多都寧願養隻寵物陪自己係嘛？貓好狗好咩都係嘛？都唔去即係有即係為感情。而生活啦、啊，咁嗰種，咁其實依個年代嘅人咧，就反而咧仲多咗嘅嚇，因為以前仲有機會去即係盲婚啞嫁，因為以前嘅女，尤其是女性，好多時都係需要去依靠男人啦。咁而家好多都係獨立女性啊，有自己經濟能力，所以如果逢係喺手掌上見到手指尾下邊有依條彎曲嘅線紋咧，咁啊其實就即係可以。幾乎斷定到佢根本就係冇一個叫做結婚嘅念頭啊！即係佢覺得係唔需要婚姻嘅。咁呢個係向上喎嚇，睇住係向上。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調翻轉啦，向下。向下嘅話，其實就唔係話佢唔想有姻緣，係成日埋親身嘅姻緣咧，都唔係自己嘅一啲所想嘅。 你中意嗰個？佢又唔中意你，你唔中意嗰個，嗰、那個又中意你，就係、是、咁樣。所以有兩條線出現，係啦，有兩條線就出現啦。所以咧就話唔知道個感情嘅投放係點樣㗎，成、日都係喺即係姻緣方面咧有事 左揀右揀， 冇錯啦， 都唔知邊個好係嘛？咁啊，有時就好似啱天師傅話齋啦，當佢中意嗰個，佢又唔中意佢。咁其實就成日有一啲感情煩惱，就令到自己咧困擾住啦。咁、啊、困擾嗱、啊，困擾呢啲多咧又唔係好事嚟嘅喎。啊，咁啊又好容易咧就積 積積埋埋就變咗一個病痛嚟嘅。咁而且咧，同埋喺一個另一個角度睇，我哋可以話，喂，呢啲人啊，俾人個感覺咧就會花心咗嘅，嚇，即係同埋會出現一自私自利。咁點解咧？因為佢都唔知擺落去，即係投放落邊個感情度好啲啊？咁所以好多時咧，佢都會自我保護咗先。咁呢個係咪錯咧？冇嘅，冇話錯唔錯嘅，因為佢自我保護嘅啫。咁啊，但係就話如果真正真係俾佢揀到嘅話咧，因為頭先都講啦，佢即係好多時事與願違啦，所以咧喺個感情上嗰個夫妻關係咧就好難即係長久啊。 呢啲嚟講咧，通常咧就係話咧。最終都是娶了一個自己不是很喜歡的人， 或者嫁了， 是的，或者嫁了不願意的情況之下嫁了給一個不是太喜歡的人， 經常都有說的啦，當你結婚那個就永遠不是你最愛的那個， 是的，沒錯，就是這些文理啦，就是見到這些這樣的婚姻線呢，就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 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啊，對應一下， 不要你今晚即刻走去拿你老婆的手來看一看，看看她是不是嫁了一個最不喜歡的那個， 咁啊，中唔中意你自己唔知嘅咩？ 咁啊，有啲係好無奈噶嘛，好無奈。尤其是以前古代嚟講，未必係你心儀嘅對象，你嫁嗰個噶嘛。 咁有時做人就真係無奈嘅。 即係依家嚟講，咁你話你去追女仔，你最中意嗰個女仔，你未必一定追到佢。可能調翻轉啊，追咗另外嗰一個。 反正麻麻地中意嗰啲咧，俾 你追到啊，仲可能做埋結婚對象，亦都比比皆是啊。咁即係呢樣嘢一定有嘅。咁啊，因為始終實例好多嘅，只不過係對應喺邊個人嘅身上啊，發生咗過程咁解啫。咁啊，再嚟我哋仲有冇？ 再嚟有，繼續好多。因為首相嚟講，咁文理就真係好多，一條兩條都完全可以唔同嘅現象出現咯。 再加埋而家仲有長短深淺咧。 係啊，長短深淺啦，所以嚟講就係話，如果你話首嗰個夫妻婚姻線嚟講咧，即係比較長啲嘅，去到呢個無名指嗰度咧，咁其實有嘢講咧，就話另一半即係你嘅配偶啦，或者你拍拖嘅時候個女朋友咧。個身體嘅健康會出現問題，咁咧如果你話文理比較清楚啲嚟講咧，就反而係調翻轉喎。嗱，咩叫文理清楚呢？有啲人嗰個婚姻線咧好長而好幼嘅，嗱就會出現上半段嘅問題啊。你拍親拖或者你嘅配偶嚟講個身體狀況都唔會話太好嘅，反而嚟講個文理咧就最好咧就清清楚楚，我哋都咁講，即係話最好冇雜紋啦，冇雜紋係咩雜紋？冇啲鎖啊，冇啲堵啊，冇啲方格十字啊、星啊咁樣去阻撓，咁嗰條線咧就會比較靚啲啦咁樣。咁同埋咧有一條長一條短嘅呢啲咁嘅紋路咧，我哋睇到嚟講咧就係話，你另嘅一半咧好可能就係話同你同學嚟嘅。你的配偶可能是你同學來的，可能是你同一個職業或者同一個職場或者公司做事而你追到而結婚的，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婚姻線，最重要就是要看上面那條長下面那條短，不要搞錯。另外來說就是說三條婚姻線出現其中一條是最長那條就陰公豬一點，反而來說就不是真的咁好啦，即係唔係咁大吉啦。因為如果嗰條婚姻線出現咁嘅紋理嘅時候嚟講咧，即係代表咗嗰個人嚟講咧都冇乜誠信㗎啦，係咪？ 其實好多時對另一半講嘢就順口開河咯，應承住先咯， 係 嘛？咁啊又即係令人發，即係容易發生一啲。令人心痛，其实心痛痛心都好啦，一啲问题都是即系话对另一半有一个伤害性喺度咯。咁伤害性不外乎就系钱同感情嘅啫，吓喺人世间系嘛。咁即系话如果有呢方面嘅文嘅朋友就要注意，喂，会唔会好多时成日都会即系我哋成日都有讲嘅，喂，有时譬如女性嚟讲。喂，你官星為忌，但系冇幫身嘅話，咁好多時即係埋嚟嘅異性啊，男人咧都會 問你攞錢啦，或者因為某啲原因著數啦，或者叫做有個目的，就唔係真心去對你啦，咁啊，所以會形成一啲叫做。我成日都會講嘛，喂，佢唔嚟搞你咧，即係你哋拍拖行埋都唔緊要，佢唔嚟搞你已經偷笑啊！你又唔好諗住只要靠呢個男人嚟過活啊咁樣，即係其實對應翻咧啲喺個掌紋度咧，就都可以略略睇得到啊，有呢種現況發生嘅。咁同埋健康咧，嗱，尤其是健康啦，咁有好多時就係話。形成到個身體出現疾病啦，啊，咁呢啲疾病就即係嚴重到個生離死別啊咁樣啦，咁啊好多時真係要靠自己，即係點樣都好就靠自己嗰個修身啦，甚至乎話當然就最現實簡單啲講就係做運動，係嘛？運動就一定係對任何人，不論你個紋係點樣生長。或者你的命格好定不好都好啦，咁你就都是有幫助。只不過就係話做咩運動適合自己，咁啊要再去仔細咁去判去分咁解啫嚇。咁所以就如果有呢幾條紋的朋友咧，就不妨留意多啲，咁自己或者可以心境上就調節一下啦嚇。因為有時啲嘢都要靠自己去調節嘅，咁啊凡事睇開啲咯嚇。咁啊鍛鍊好身體，令到自己嘅健康都。即是叫做冇咁弱先啦，系嘛？ 头先我哋睇嗰幅图咧，就系讲一条好幼嘅纹，咁咧就讲抱住独身主义嘅。咁其实咧，我就有啲出家人嘅朋友，即系和尚或者系比丘嚟嘅。咁有时就即系大家就借手嚟睇下啦，咁唔介意咧。咁啊，真系发觉到咧，佢哋嗰个婚姻线嗱，佢哋唔系冇婚姻线嘅。嗱，有一啲系点咧？个婚姻线系喺嗰个食指下边好近嘅，即系好早出现咗。咁啊，出现咗之后嚟讲咧，而且系好幼嘅。咁我识得有一个咧，系十几岁已经出嫁，依家都五廿几岁。咁佢个纹嚟讲咧，就好短好幼，真系可以叫做完全可以 好薄咯，系好薄，即系对姻缘嘅 系啦，直情系冇呢个， 甚至可以话系冇佢本人对呢方面嘅都睇得好淡， 睇得好淡，所以佢十几岁就出嫁咯。咁啊，睇到个手掌嗰个纹理咧，好浅嘅，就好短嘅，就唔可以即系话可以用婚姻线嚟去睇咯，可以即系有时咧，甚至乎我哋叫有啲叫杂纹咁去睇就算噶啦，即系嗰个位置。咁啊，比较明显啲嘅，即系嗰啲出家修道嘅人咧，都会系咁嘅，嗰个婚姻线嗰个位置。好，跟住下一张啊，黄师傅睇下呢个比较深邃啲嘅，呢个直不甩嘅一条线， 一条啫，直噶咯， 系啊， 从一而终啊， 从一而终啊，冇错啊，呢个比较靓噶呢个。 咁啊，真系自己。觀眾們可以自己睇睇自己的另一半啦，嚇咁啊留意一下婚姻線啦，婚姻線呢個起端咧又深又長，係嘛？或者越嚟越淺，都表示結婚之初，即係其實就即係好多都係叫做咩啊？喺個初戀期嗰個階段就一定係會行得好埋噶嘛，係嘛？咁過咗段時間仲係唔係咁樣咧？咁其實我睇過有啲或者我認識嘅唔係嘅。即係有啲就算長咗都好啦，都一樣好恩愛。即係個時間，我講唔係講文嘅長短啦，我講個時間，就算係行得耐咗，甚至乎或者結咗婚一段長時間咧，都一樣，即係唔會越嚟越淡嘅。咁啊，但係咧，而家喺呢個掌紋呢條線嚟講咧，咁我哋就會解釋翻過咗一段時間嘅話，感情反而佢就會越嚟越淡。咁啊，無可否認咧，就有好多夫妻嘅生活嘅關係咧。始終都是在新婚那裡維持個甜蜜期的嘛，那如果你的紋在個起端淺末端深的時候 就反而是好事的，即是慢慢增長， 深 深 就是代表感情深了，是的，沒錯，淺就代表感情淺了，所以就是說要看回相處的時候即自己有冇呢條紋喺度，如果有嘅，自己就要注意一下點樣去調節翻大家夫妻嘅感情嘅相處嗰個態度啦。啊咁啊，所以就係話兩個人之間咧，有時點解會越行越遠？有啲反而咧仲維持翻好似以前當初認識嘅嗰個感覺咧。咁其實同啲紋理咧唔多唔少都係一個關聯喺度嘅。啊， 咁另外就睇下一圖，下唔係啱啱我講翻上邊頭係啦，下一個呢個一線呢、這個一條呢個婚姻線就係佢係咩咧？佢就 冇明顯缺點嘅。 係啦，但係個圖上面咧就睇得手指尾嗰條線咧就勾咗上去， 有少少彎彎地，又唔係直不甩， 就冇頭先上邊之前嗰幅咁勾嘅。 係啦。 咁佢一啲弧度嚟嘅，咁其實就亦都代表咗佢同一個對象結婚咧，就係、是、過一個終身，即係所謂嘅終身，即係啦，一世咯，係嘛，幸福美滿啦，係嘛，而左右手兩邊都係咁咧，咁啊更加 perfect 啦。 冇雜紋啊嘛，呢、這個一嘅我哋叫做咧就一條線到老呢啲叫做，又唔好話太直不甩，直不甩咧。即係生活上嚟講就冇乜嘢點絕，係啦，平淡啦。咁啊，呢啲係比較靚啲。 咁唔係話平淡唔好嘅，要求嚟嘅啫。咁有啲真係，但係問題係你嘅生活個感情。 我聽到有一個朋友同我講，佢翻屋企咧見到老婆咧。嗰、那個大家是房客嚟嘅啫， 哦，係咯，嗱呢啲咪好平淡， 呢啲就真係平淡得滯啦， 好平淡， 嗌交， 係啦，好平淡， 又冇關心，又冇嗌交， 係呢個話，連嗌交都費事， 係啊， 呢啲就平淡， 平淡如水啦，就係呢啲嚟講就， 即係連一少少涟漪都冇啊， 係咯，因為生活過於平，呢個婚姻過於平淡，呢個就， 咁當然即係睇人嘅相處態度啊， 唔係咁嗱，我哋講呢個就未必唔好噶。 系啦，咁或者佢咁样先至能够保持维持到叫做白头到老啦，系嘛？咁有啲可能咪成日嗌霎嘅，咁都唔开心啦，系嘛？即系佢又平淡过头咁解。 神级婚姻啊，呢啲已经去到， 即系麻木咗啦，已经 神级啊，犀利啊！ 即系睇化晒，佢成日话合化合化， 元神已经合咗噶啦，翻到去嚟讲都唔需要咩噶啦，知道我个心， 唔知你喺度就得噶啦， 系啦， 喺个心度啦。 好啦，跟住我哋嚟睇一睇有啲比较更加特别啲嘅纹理先， 真系夸张。 嗱，呢啲系比较特别啲嘅纹理。有少少咧，比較花花地嘅咁樣。咁咧就我哋當然啦，有時嚟講，我哋見到嗱，我哋點解話咧？其實個婚姻線同個成功線咧，其實有啲好大嘅關聯。因為成功線嚟講，亦都代表咗就係話人嘅事業發展得係咪好順暢啊？係咪好有成功人士啊？嗱，呢條線咧，我諗女仔睇到之後嚟講咧，就即刻會攞隻手掌出嚟睇睇，夾夾有冇先。因為點解咧？成功線咧同嗰條婚姻線嚟講重疊咗嘅時候嚟講咧，其實就係話你可以揾到一個啊，佢誇張咗啦，名人富豪結婚，即係話你可以揾到一個經濟能力嘅人係比較強嘅去照顧你啊，同埋嚟講咧就係、是、話可以咧就去到點講咧係好唔平衡嘅，大家相差好遠嘅咁樣。即係如果市面上我哋其實都見到㗎啦，有啲係 即係叫做唔係門當户對喎。譬如、 啊、 即係舉個例子，屋村出身，跟住就嫁咗個有錢人。 有錢人係啦，嗱，好似我就走個客，即係就係咁樣嘅，嫁咗俾一個做生意好有錢嘅人嘅。咁啊，但係嚟講咧，就成日都掉咗佢間獨立屋嗰度嘅啫，飛來飛去做生意，咁啊生咗個女咁樣，個女又唔理佢咁，所以咧就係類似就係呢啲咁嘅婚姻線嚟嘅出現咗。好似初初咪幾好咯，諗住嫁個有錢人啊，點知佢真係忙得好緊，佢唔係唔照顧你， 就是、金錢上、經濟 上，金錢經濟上，但係咧就冇乜婚姻生活嘅。生咗個女之後送埋去外國讀書，咁啊變咗一個人，即係喺嗰間屋個獨立屋嗰度，成日都喺度對住啲工人，對住啲養住啲寵物咁樣咯。即係你話係咪好與唔好咧？咁啊睇你自己點睇啦。 即係要求 係啦，即係有呢、這個喺有呢啲咁嘅文嘅時候嚟講咧，最終嚟講咧都唔係話太好嘅。初初咪以為好咯咁樣，咁另外嚟講咧，我哋有啲叫格子紋啦。嗱，格子紋嚟講就唔係個井啊，井嚟講就都係兩條。咁啊，格子紋嚟講啊多啲嘅，好似九個宮位咁樣噶啦。呢啲咧就睇到現代嘅女性咧就最多啦。呢啲就係呢啲啊，抱住呢個嚟講啊，單身主義都最多。同埋嚟講咧，佢呢種獨身同我哋頭先嗰種獨身唔同喎。頭先嗰種獨身咧就住姑婆屋，我一生都我唔會接觸異性，唔嫁嘅咁樣。但係呢一個掌紋咧，你睇下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點解咧？有格仔紋嘅人嚟講咧，佢係會尤其是女性啊，呢係講女性啊，佢可以同好多男性咧係會有關係嘅。咁但係佢又唔想結婚嘅、哦。 這個世界有啲咁嘅女仔嘅喎， 即係有需要就行埋啦， 有需要 就行埋啦，自己一個啦。 係啦，因為有啲女仔嚟講，佢好有經濟條件嘅，唔需要男人養啊嘛。咁我中意邊個咪邊個咯，咁啊有維持一種咁嘅關係，佢就滿足噶啦，就好過癮嘅。咁另外有一個格仔文嚟講咧，就代表咗嚟講咧，經營酒店同埋飲食業嘅女性係居多嘅。大家不妨去飲茶嘅時候啊，問下部長你過嚟。俾一手我睇一睇，睇下你系咪有个格仔纹喺个婚姻线嗰度先。如果真系有个婚姻线嚟讲，就好应啦。即系你做呢一行， 即系开饮食业嗰啲都系。 饮食业同埋酒店业嘅，咁啊比较多系呢一啲咁嘅女性咯，咁样。咁啊，跟住再睇下，再下边有两个，哎，呢两个仲更加麻麻地喎。 咁会花嘅 系啊，冇错啊。 哇，呢个纹都比较奇怪天啦。 系啦，比较奇怪啲嘅。 啊，婚姻线成叉状啊， 系， 即好似个叉又有勾， 有勾嘅。 咁勾嘅话就代表咩咧？感情观念较为开放噶啦，啊，交往对象亦都多，系咪恐有滥交之事啊？ 死啦！我哋呢个节目出咗街，会唔会嗰啲人真系酒吧去边度设，成日都问啲人伸只手出嚟？ 女性有呢个纹嘅咧，睇一睇先，即系另一半就已有外遇啦，因为第三者而抛弃嗰段婚姻啊，咁啊，即系呢个文字上咧就讲得好清楚。咁啊，但系咧，咁你话系咪真系会发生咧？咁呢样嘢就如果根据统计嚟讲咧，有呢种文咧，即系起码最基本佢系有咗呢一个 观念， 系啦，有观念，有呢个条件，有呢种观念，所以好多时咧就喺异性缘咧，佢系。好容易認識到嘅，因為佢開放嘛，佢思想開放嘛，所以你話喂，佢當如識到個朋友啫嘛，係咪啱 feel 咁咪行埋一齊咯？咁所以就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 其實你睇個形狀都似啦，好似個勾同埋好似個叉咁樣就勾佢埋嚟啊嘛，係咪先？所以嚟講，你古人淨係睇呢啲咁嘅紋理啊，都可以知一二點解會係咁樣啦，係嘛？ 咁另外就婚姻線嗱，亦講呢個喺末端出現一個十字紋，但係佢又唔係形成一個十字架喎， 唔係十字架，係 佢一個交叉嘅有劃 紋嚇。 咁其實呢個就比較簡單啲嘅，不過都唔係啲咩好嘢嚟㗎啦。咁啊喺婚後嘅生活咁。愛情嗰方面咧，就會出現停滯不前咯。所謂停滯不前就係話有好多其實相處耐咗咧，就成日都聽到嘅，我哋都性格唔啱啊，係嘛？唔夾喎，但係唔知點解喎，結婚前唔會有呢啲問題喎，結咗婚先至出現翻諗到，誒點解好似相處落咗婚姻生活之後嗰、那個一齊起居飲食都一齊嘅時候住埋同一間屋咧，就出現覺得唔夾。咁所謂嘅唔夾，可能個生活習慣啦嚇。譬如有一個就中意間屋好整齊嘅，但係有一個咧就唔係，翻到屋企咧將啲嘢咧就可能周圍擺嘅。咁一個整齊嗰個又成日睇唔過眼，咁可能成為咗一啲瑣碎嘢咧而產生一啲摩擦。咁所以就會形成咧發現一啲叫做性格上唔夾，因為所講我哋成日都聽到所講嘅咩啊，相見好同住難嘛，咁其實係男女朋友交往或者成為夫妻都好啦，都好容易出現呢啲嘢。咁當佢哋成日覺得協調唔到嘅，咁咪即係所講我哋所講嘅，即係喺嗰個出現咗停滯不前一個問題發生。 因為十字紋咧，其實就比較易理解嘅， 同埋因為個交叉， 交叉冇錯， 就是、個交叉咪阻咗阻咗 你咯。情路行到去一個十字路口，就唔知道自己嘅方向喺邊邊。 因為呢個其實就等同一個意象， 係啦，等於一個意象，就話你啱啱行到嗰個點嗰度有一個十字路口。我就唔知嗰個感情嘅投放應該個方向就擺喺邊一度，咁所以呢個婚姻線出現咗呢一個咁嘅紋理嘅時候咧，好多時嗰啲人嚟講咧就係話，我其實嚟講係應該係唔係應該拍拖啊？ 繼唔繼續落去啊？ 繼唔繼續落去啊？ 應該拍拖喎、 啊， 大佬。 結唔結婚啊？繼唔繼續同呢個繼續啦、啊？因為十字路口啊嘛。 咁啊，好多嘢計嘅，計翻係當時我個年紀幾多啊？點樣啊？經濟條件啊，各方面咁呢啲就當要只要當事人自己去決定啦。只不過就係話喺出現呢種紋理嘅喺掌上嚟講咧，就會有呢個問題發生咯。係 啊，冇錯 咯。係啦，咁樣咯、啊。 咁啊，今日差唔多噶咯，未完咗未噶？即系 诶，睇下仲有冇先。啊，好睇下仲有，系啊，仲有一个喎，系啊，真系犀利 呢个。 喂，讲埋呢个啦，咁我哋即系尽量做多啲出嚟。咁啊，婚姻线咧就去到即系介乎无名指之间比较清晰嘅话嚟讲啊，反而系好事喎、啊、呢、這个。 嗯。 点解会好事咧？ 清晰噶嘛。 好清晰嘅呢一个嚟讲就系话人缘又好啦，知心朋友会比较多。咁啊，同头先上面嗰个有少少唔同啊，呢条系特别长啊，系啱啱去到。无名指嗰个位置，嗱，跟住嗰个咧就大家要留意啊，呢个比较特别啲嘅纹理嚟嘅，就系话喺婚姻线上面咧系多咗几条细纹嘅，咁啊点解特别啲咧？通常我哋有三条纹，头先都讲过啦，咁啊可能嗰个情感嘅投放比较多少少，选择比较困难嘅，但系咧喺呢个第一条纹理上面嚟讲咧，多咗两条细纹咧系向上嘅， 即系好似个 F 咁。 系啦，冇错啦，嗱，有啲手相学家咧就话将呢个咧就视为一个叫做咩咧？子女纹理噶嘛，可以咁样去睇。但系喺有咁嘅纹理嘅婚姻线嚟讲咧，好多时就系因为同居而生子。咁、我哋依家见到好多人咧，因为未结婚之前就同居噶啦，咁然之后咧就生咗个 B B 先再结婚都会有嘅、就系属于呢一种纹理嘅。咁同埋嚟讲咧，就系话佢呢个纹理嚟讲咧，就系话可以维持一段爱情生活比较长啊，未必系婚姻生活嚟噶吓。 系有时系叫做注埋唔注册嗰啲啦。 系啊，我识得有个女仔个纹理系咁样咧，就第一段系差唔多11年同居，跟住第二次咧就6年，跟住第三段嚟讲咧就真系同居而生子。冇簽字嘅， 呢個女子好神奇喎，因為搞咁多年先生產， 都唔係好神奇嘅。我見到佢咁樣，咁我一路都睇到佢嘅紋理係咁樣走嘅，佢嗰個婚姻個宮位係咁樣走。 始終紋理清晰係好嘅，雜亂咧就真係冇咁好嘅。雜亂啲人咧思想都較為複雜，多嘢諗嘅。咁啊，俾一個比較好聽嘅形容詞叫大思想家咯，咁啊雜亂，係嘛？即係多嘢諗，但係諗啲嘢實唔實際咁解咯。通常多嘢諗嗰啲咧，雜亂嘅掌紋咧，諗啲嘢都係唔實際嘅啦，咁樣。咁今日應該都講到 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